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知北京，听世界。 英语 PK 台，一起学起来。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 FM92.3 正在播出的轻松学英语英语 PK 台，我是主持人晶晶，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跟老友记学美语。让我们邀请出电话连线的嘉宾 Henry 老师。 Hello 晶晶， Hello students， 听众们好，大家好。 Hello everyone， 大家好。这个周二呢，我们的老友记见面了，欢迎大家登录一直播，搜索英语 PK 台的官方直播号。哎，说不定在今天你第一次看到了我们的直播，也欢迎大家呢，新老朋友们帮我们转发一下今天的直播到你的朋友圈里，好不好？ Yay. 谢谢大家。今天呢，我们继续讲解老友记的情景啊。上次说到了买彩票啊，几位朋友呢决定多把自己的钱拿出一部分出来放到我们的彩票池里，大家如果中了奖，这个钱呢就可以平分。对 对， 这 一起发财， 哎，一起发财，有福同享。结果没有想到呢，Chandler 遇到了一些职场上的工作调动的问题。Monica 于是决定呢，给自己和 Chandler 单买一份彩票，说万一生活落魄了，还能指望这份彩票钱呢，过点日子，是不是？好。结果没想到呢 ，Chandler 说出了这个秘密，说出了他在 nightstand 那个地方私藏了20张彩票。好家伙，Rachel 这个时候马上就进屋，把这20枚彩票拎在了手里，说：“啊，这是什么？”好， 对， 同学们啊，不是。老友们啊，都觉得哎呀，这个场景不可思议。说好了大家一起公平的做事儿，你还私藏彩票，大家都觉得有种被背叛的感觉。然而，Monica 却丝毫不觉得，她心想这有什么呀？有什么大不了的呀？她觉得没事儿。结果大家就生气了，那就 吵起来了， 吵起来，吵得特别的厉害，说那不行。每个人都说那我要拿回我那份彩票，哎，说我也要拿回，我也要拿回，大家就纷纷的就吵成一锅粥了。 对，一锅粥还能这么说。Yes， 所以他们就吵起来了，吵得很狠。然后那个今天的这个镜头呢，就是这一段了，就是他们如何的吵。这个也该学 集体吵架。 Yeah. 这一部分大家都觉得特别的不公平，但是 Monica 觉得这有什么呀？啊，这买彩票，这我的自由，要你们管是不是？ 的确是啊，就是没什么问题嘛。你想，我们这个基金的这个协议呢，我也没有 ，I didn't do anything to against it, right? I didn't do anything wrong. 这个协议我们冲进去的钱也是拿去买彩票，我又没有拿这个钱去给自己买彩票，对吧？所以就是，可是我额外多花了一点钱。那也不影响啊，就是大家，可是，一旦呢说到钱，朋友之间呢，就是总是会出问题。And that's why 我从来不请朋友吃饭。 那收朋友的礼吗？ 就是那都不收，就从来不，就是你请我吃不行，其实可以，然后我请你吃不行，然后就是因为就是最好就是干干净净的一个关系，然后没有任何 可以是 one way gift。 对，因为我们的有，因为我肯定不会就是记这个钱的仇嘛，我都是很随意的。然后就是为了我们的友谊，我就是不可能会在我们这之间搞得特别复杂。今天的这就是一个好的课程，我们大家一起学习 一下，我们一起学习一下，好朋友之间啊，不要产生太多金钱的纠纷和往来。 对， 是吧？ 对，对，就是，就不要借钱，不要一起创业，什么都不要。然后你那个你没地方住的时候也不住我这儿 ，OK， 我们就很容易就不是朋友了。这种情况下， 你说 是不是？ 法国的哲学家曾经说过一句话：“他人即地狱，他人即地狱。” 听不懂 ，I don't know what that 。你说法语，我还没 就是说，其他人哈，就是地狱，地狱你知道吧 ？Hell。 哦，懂了。包括朋友， 对，你只要跟人合伙干事情，总有麻烦。 Exactly， 对， 所以还不如自个儿干。所以今天这件事情里 ，Monica 觉得自己特别有道理。我们也请大家来评评理。但是其他的朋友们就觉得你伤害到了我们的共同利益，你伤害到了我们的集体利益。 Yeah， 但是他不觉得， exactly. 他不觉得。 那我们大家一起来评评啊，在您看来，您觉得这事儿谁有理，好不好？啊，我们今天都来做小法官， okay. 我们都来评评这个案子，好不好？嗯 ，Yeah， 好 ，Exactly。 哎，好，我们先等会儿啊，首先来看看本周的答疑问题，好多发音问题，不过呢都不难啊， yeah. 都不难。第一个是 Annie 同学问的，他说：“老师好，请问 T H E N then 当中的这个 a 一般会不会弱读成 a？” 一般不会，一般都会发 a， 很少弱读成 a then。 他说：“我就是说嘛，看这个。”词典里这个单词也没有什么弱读的音标啊。 嗯哼。 啊，如果能弱读成 a 的话，那 then、啊、than 的弱读跟 then then 的弱读是不是都一样了？ 嗯 ，OK， 首先 then 一般不会弱读。那你说词典里面有没有标呢？这个也不见得会十分的准确。有时候词典不标，可是的确是有一个弱读的 ，OK， 所以这个时候呢，是词典不是 you know 完全靠谱，有的会标，有的就不标， 对， 这是第一个点。第二个点呢是你说，如果你通过这个判断，就是想肯定不会弱读，不然你的 than then 这两个词的发音就一样了，可是这也不是什么问题，这也经常会在英文发生。所以就是你发现它的就是没有一个弱读，然后你推理的这些原因呢，不站立 ，OK， 因为他们在别的地方会见到这些的，就是比如两个东西，一个弱读了，然后最终他们的两个词的发音就几乎是一模一样的，这些会见到。然后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要靠语境，我们要靠这个上下文，我们要靠这个句子。是怎么说的，前面带着什么，后面带着什么，所以就是你不要用这些推理的方式来判断以后你见到的词会不会有所弱读，或者不会有这样的。 这是两个各是各的问题。第一呢，它一般不弱读，第二就算是弱读，出现了读音一样的情况也很正常， 是的， 也不止这一例，好多时候都这样。好、 yeah. 第二个还是他的问题，他说：“老师啊，我听了咱们微信公众号里啊，咱金牌音标的课程，讲什么 R O or 那节课啊，课件里啊，咱的音标标注这个 R 的这个单词，可是您给的那剑桥词典里边的美式音标呢，就只有一个，但咱课件里呢，读 all 的几个单词里头，比如 talk、walk、but 等等这些，在剑桥的字典美式音标下呢，却有两种音标。” Yeah, I know. Oh no. 那我就要问了，这种标了两种美式音标的情况下，是一般都读 all 吗？ Okay, so here's the deal. Okay, 是这样的，就是在美式英语中，我们这个倒 C 的这个 all 的这个音呢，在慢慢的弱化，它弱到它简直就是个 R 了。在某一些地区，在美国呢，就直接完全纯粹的用 R 的音代替它。所以就发，比如说话 T A L K 发 talk， OK， 这是个 talk， 就像 TikTok 的这个 talk， 那这个发音有一点极端，对我来说，我觉得就是不赞，就是大部分的这个发音方式。那这个原来的这个 talk， 这个 talk or 这个音也是一个极端，就是也很少人用的。现在大家都用一个中和的音，一个中和呢就是一个懒 or。也就是类似啊，可是还没到啊，所以这个特别难用音标标，因为发音呢，它总不是一个要么一要么二，要么零要么一这种感觉，它有时候是一个 spectrum， 一个过渡，是中间的一个某一个音，然后音标是标不了的，对吧？除非我们开始加数字了什么这类的，那这是太麻烦了。所以呢，词典呢，看我们的这个方向是往哪儿走的，我们的方向是要脱离 or。然后要往 R 的方向走，所以词典呢就提前先把所有的音标变成一个 R 的音，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现在你看这个词典里，它就直接标一个 R， 然后你现在问的就是这样的吗？还没完全到达 R， 可是已经差不多了，再过个50年应该就完全成 R 了。所以就是这就是为什么会有一点复杂，然后我写的音标跟那个词典写的有点不一样。可是简单说呢，你可选，你可以发一个纯 or talk， 你也可以发一个纯 a talk， 然后你也可以在中间找一个音 ，that's up to you， 都属于对。 主要是我们小时候呢，受的是英式音标的影响， 受英式读音的影响啊，我们就觉得说，哎呦，那这种 talk talk talk talk walk walk 这些，该不会读错了吧？或者是该不会读成另外的音了吧？ 那那这个需要再说两句，就是英式的倒 c 的音跟美式的倒 c 的音不是一个音，虽然音调长得一模一样，对，英式的这个是嘴唇特别紧的，就是 talk walk walk， 嘴唇特别紧。那美式的标准。对，美式的标准的倒 C 的音，嘴唇是比较放松的，哦，是一个，而且嘴唇会带一点滑动，哦，然后下颚也带一点动作的，所以是不是一个音，不可对比。 其实我只要觉得大家只要听得多啊，都会发现现今这个人美国人民的日常生活中啊，这些词儿都已经发成啊的音了。 嗯哼 ，talk walk、 yeah.。 等等这些 close, 啊，美国人民这个嘴张挺开的、 yeah. 啊、比这个英国人民张的嘴要张得开一些些、 mm-hmm. 啊、所以他就说了，那这种标了两种音标美式音标的情况下，是不是一般都读啊、哦、 是可选 可选可选、啊 mm-hmm. 那哪些读啊哪些读哦呢？大部分是不是都偏向啊的音， 偏啊，你不确定的情况下、嗯、你就走啊， 行，这个方法也算是咱自己找的规律了哈 ，easy 啊，你不确定的情况下，你就比较走啊的那个音就好啊， 就啊就不会错 ，OK。 在抖音的这个美国版叫 TikTok， 这个都是 talk， 对 talk。 好，另外呀，对，他说还关于这个音标啊哈，这剑桥字典里边有时候标啊，有时候标啊加一个两个圆点儿一个冒号。 Yes, 那请问带不带冒号有什么区别？哟，这问题咱们好像讲过好多遍了。 带冒号呢 ？It's okay。带冒号呢？这新学生嘛，带冒号就是说这个音是要拉长一点，要持续久一点。我们这里在那个 Going for Gold， 我们就不纠结这些，因为实际上任何一个词，你可以发的长一点，你也可以短一点。That's up to you。然后我们就不太纠结，就是要不要拉长、 嗯。 那英式发音的确会有这些讲究，啊、 嗯 美式就基本上没有。 嗯、 那我们这边 ，you know， because of me， 我英式就是能模仿，教不了。So we just do the American one. It's easier. 是，打我记事的时候起，我就记得哼哼老师在我们的节目里就跟大家说过了，这个音的长短，加不加这两个点儿，加不加这冒号，代表着音的长短。而这个音的长短呢， yeah. 其实取决于我们自己，并没有那么重要。读得短一点或读得长一点，其实影响也不是很大。我记得您一直是这个观点。 而且你长跟短呢，它是非常主观的东西，你无法判断就是到底属于长还是短，所以就不应该用一个非常客观的科学的系统来代表一个主观的一个点。 嗯， 如果你看比如那个 Sherlock 这个电视剧，那个因为他们天才嘛，所以他们说话都是非常快，语速特别快，这个音是口音，然后那个就是那你跟我说哪一个音是长呢，哪一个音是短呢， 很难， 根本没有，都是短音。 嗯， 所以就是这个冒号的这个，我就觉得就不应该用，就又变复杂了， 嗯， 然后又没有个把握的点，然后就而且也经常就忽略，那就甭管了，好不好？ 好 ，forget it。 行，第三个问题是 Jenny 啊。今天我们是 Annie、Jenny 啊，这个，他说老师，这个发音问题是这样的，像 O R 这个单词啊，单独发音的时候呢，他用了一个汉字来标注，叫吾儿，吾儿， okay, 吾儿， 我的孩子，第五个孩子啊， 对 ，OK， 吾儿。那么这个 O R 开头的单词呢？就是它不是单独发音的时候，它是个单词呢，它放在词首的时候，比如说像橘子呀，啊 ，orange， 像组织呀 ，organize， 顺序呀 ，ordinary， 普通的呀， 啊对， 口头的呀， ordinary, 有机的呀，那这些单词的单词开头也都发成 word 吗？ No， 你不能看拼写然后判断发音，英文。现代英语不是一个这样的语言了，你只能看词典的音调。对，这里呢，大部分呢都可以用 or， 最后的一个 original 就不会是一个original。 嗯， 那为什么这样呢 ？It's hard to say、 嗯。 I'm sorry。 是， 只能看音标了。 对，英文单词里面是好多单词拼写都是一样的， 可是呢就差这么一两个字母不一样，你一看那音标，哇，天壤之别，不一样的。所以说我们判断一个单词发什么音，重要的是看音标咋标的。 You gotta go to the dictionary, sorry. 对了，就是说你说咱俩长得还挺像的，那咱俩是不是那个兄弟姐妹呀、啊、咱俩是不是一家人啊，你还得看他爸爸是谁、 yeah. 妈妈是谁。 I guess, yeah, yeah. 对吧，你不说哟，这俩人长好像啊，肯定是一家的，那不一定了。通俗的说，我觉得我的比喻只能举到这里吧。 I think it's pretty good, 还挺好的。 长得像啊，质地不一定像呢。一个来自，你是真正的，你是真正的西海岸是吧？ Yeah. 你是真正的 West Bank 啊。好的。 Yeah. 我求我们汉字呢，同偏旁部首的发音也不见得一样啊。所以咱们首要看音标。 好了， 问题解决完了，我们的小法官们准备上线了啊！第九季第十八集，咱们来评评理。老友们呢，对 Monica 给自己跟 Chandler 单买彩票的事儿非常生气，但是 Monica 却不以为然。老友们一气之下，决定拿回属于自己的那份彩票，来听原因。 Okay, well, Monica, suppose one of your special tickets wins. How are you going to feel when you win the lottery and you lose all your friends? Please, if I win the lottery, you guys are not going to leave me. Someone gave me a basket of mini muffins last week and I couldn't get rid of you for 3 days. Chandler, would you just tell her what she did was wrong? She's right. You shouldn't have bought tickets just for us. Let me finish. However...doesn't look like I'm going to get this job, so I can't afford to have principals. So screw you, the tickets are ours. There's the man I married. All right, believe me, if you win the lottery, it's the last you're going to hear from us. Yeah. Fine, don't be my friends. I'll buy new friends. Yeah, and then I'll pay for their plastic surgery so they look just like you. All right, you know what? That's it. I want my share of the tickets. Yeah, I want my tickets too, and I'm buying the Knicks.And Steffi Graf. Then I want mine too. And if I win, I'm going to put it all into a very low yield bond. 大家听到了吗？这一段非常之激烈。如果让大家来表演的话，我估计也特别有意思。而且大家还注意到了吗？这场争执当中只有一个人没有失控， 就是 Phoebe 嘛。 对，没有 lose control。你看，只有一个人。没有，如果说大家都这样了、 yeah. 那这事儿可能也就黄了，大家都吵起来了、啊 mm-hmm. 我也注意到了，像 Rachel 他已经用到了 right and wrong 这样重的词语了，就是正确和错误这样的词语了、 嗯、对，这样是错的，开始教训人家了、 啊、对，他就说是错的了、嗯、来，我们一起来看看今天的台词。 OK、Rachel 呢一开始就拿着这些出来，他就说 OK, well, MonicaSuppose one of your special tickets wins. How are you、gonna feel when you win the lottery and lose all your friends? 他这句话里面的信息量非常之大。第一，他说我们假设其中的你的一张引号 special tickets、啊、这种 special 指的是，为什么打引号呢？ 就是特权的，就是只有你有的、啊、你自己买的，不跟我们一块儿的，不跟我们合伙的， 对，就自己单属的单有的这份、嗯、私买的这一份啊。 对， 你看咱们假设的都是这事儿成了的情况下，如果你这张特权的 ticket 彩票赢了嘛，这就涉及到利益了、 嗯、 赢了你会如何感觉、嗯，你的感受是什么的？当你赢了这个彩票，但是又丢了，你看 win lose 是一对反义词、 嗯、对对对、所以这个中文的这个对应跟英文的没有那么强，英文的是赢了这个输了那个， 对 的一个感觉， 好像是你赢了钱输了朋友和输了品德。 那可以这么说吗？可以说输了朋友吗？ 丢了朋友， 丢了，对，所以这个赢输的这个英文是直接完全对应 的， 因为对，因为 lose 呢，它可以是输，它也可以是输掉一个东西，那也就是丢了。 是的，好、因为你看这句话里，其实 Rachel 已经把这个事儿挑明了，对不对 ？Yep， 挑明了，意思就是说呢，你这件事儿，你肯定失去朋友， 嗯哼， 你将会失去我们所有人的信任，你不诚实。 只要你赢的情况下，如果你输了，那我们就应该会嘲笑你。 那就还好， 那还 输了还好，但是你赢了，你就对不起我们。 嗯，对， 对吧？嗯，他是这样的一个立场，他站在这样的立场上说话的。 那 Monica 呢？他就怎么说呢？他就说 ，Please, if I win the lottery, you guys are not gonna leave me。 嗯，他就说，拜托，如果我真的赢了这彩票的话，你们这群人才不会离开我呢。 你们才离不开我呢。 哦，对，才离不开我呢。not gonna leave me。 对，虽然说的是字面的翻译就是不会离开我，可是他意思更靠近你们是更离不开我，应该加个更，因为为什么是接下后面的这一句话，这个时候我们就是要看语境，会影响到我们的翻译，对吧？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下一句话，他就举个例子，他就说 Someone gave me a basket of mini muffins last week and I couldn't get rid of you for 3 days。 我就不说别的了，别说彩票这么大的事儿了，咱们就说说生活中这些小小的小恩小惠，好不好？ 对， 你看有人呢给了我一篮子 mini muffins， mini 小甜点，是不是那种迷你的小麦芬？ 对，迷你的，就是就这么小，然后就可以一口一口的吃，特别好吃。 别说小的了，我觉得现在你一说到大的，我都流口水，我都觉得好吃。 可是小的就是不如大的，可能是吧。我觉得大的可能就更香。Anyway， 反正就都是一个级别，都是就是吃的。 迷你的，但我们也知道这个外国的甜点是很香的。 对 吧？ 烹饪 啊，烘焙啊，这些是非常香的。 Yeah， 你看，有人给了我一篮子迷你麦芬，上一周哈，好家伙，这句话说的妙极了。他说 ，I couldn't get rid of you。这个 get rid of， 这个才是他的传神之处所在。Get rid of 是什么意思？ 他字面的意思应该就是扔掉一个什么东西，或者把一个东西给甩了。 对。 那在这儿呢，就是 甩掉、甩脱。 我们应该可以翻译成把你们赶走， 摆脱， 或者是把你们摆脱你们， 摆脱你们。哎呀，字面意思就是说，你看我3天都摆脱不了你们，就好像什么呀，我身边的一群苍蝇一样，围着我嗡嗡嗡嗡嗡嗡嗡的。 没错，因为你想平时呢，我们这个电视剧呢，好像有一半的镜头都是在 Monica 的这个公寓里拍的， 是 因为大家总是会去那边吃他的、喝他的、住他的、玩他的、看他的电视。Right， 就是 Monica 其实养了他们养了不久，那个 Chandler 在养 Joey， 然后 Monica 在养他们俩 ，The rest of 对吧 ？Exactly， 所以就是这样的。那 Monica 说的是也有道理啊。然后一旦有了钱后呢，那你们就更离不开我了。 对呀、啊，没，好像这个逻辑也没毛病。 对、 啊，难道你的朋友中了奖，你会离开他吗？ 没有啊，就天天在他面前装可怜啊，就是哎呀，你看我就什么都没有。饿，好饿，那咱们去吃个饭吧，然后就等他请。 我想了一下，都别说别人了，如果说 Henry 中了个大奖啥的 ，You'll never see me again， 我们可能也就见不到他了， 再也见不到我了，再见， 可能见不到他了，可能见不到了，这个很可能哪天就凭空消失了。 就不仅你啊，就所有人，我认识的所有世界上的人都不会再见到我 了，我们都见不到他， 不会重新开始一次，然后就是以前的人就 you'll never see me again。 是，同学们，一个人啊，是会变成什么样子？你平时这种状况下你是不知道的，等他一旦发了财，或者是说他一旦真正的特别落魄了，什么都没有的情况下，人是会改变的。 是的，所以我就不希望你们见到我改变的那个样子。我希望你们一直在心里中能记得，就是比较好的那一方面 的 我 的样子。 所以我就先走了。 是，就是你一旦是人生发生了巨变的话，你肯定会隐居起来。我觉得到一个大家没有人认识你的地方。 I'm doing this for you. I'm doing this to protect you. You're welcome. 啊，真是这样的，是吧？所以这个咋说呢，在他身上，在韩浩老师身上就不存在要摆脱这些朋友的情况了。朋友根本就不知道他中奖了，他就消失了。 Yep. 好，在这种情况下，可是在 Monica 这种情况下呢，他就知道根本甩不脱这些蹭吃蹭喝的朋友们。 对、啊、 是吧，就 get rid of 就是摆脱扔出去、 根本就跟胶水粘在身上一样，拨都拨不下来。 Yep, exactly. 好，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一句连读的句子啊。 OK, 好，那记得这个get rid of 可以是把一个东西扔了，扔掉。如果是针对人，可以是摆脱他们或者把他们甩掉，都有可能。所以是很常见的一个说法。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开头有一个 I couldn't, couldn't, 特的音呢我们就省略了，那就发 couldn't, 这个的的音我们尽量用一个弹舌音给发出来， I couldn't, 最重要的呢是科， OK, 雕科的科， 是 不要嘟嘴发哭， OK,、嗯、I couldn't get 的特呢我们就省略，那记得是顶舌尖导致一个停顿，get rid of 这里呢 of 的 z 音我们就省了，我们就连读 rid of, get rid of, get rid of, OK, 然后后面呢 you 没有变化，那就是 get rid of you, for 我们弱读成 for, 然后 3 days 没有变化，不过大家注意 days 的发音，然后看我的这个嘴型， OK, 你会注意到我会张开嘴巴day, 到你可以看到嘴巴舌头， OK, 很多的学生呢就喜欢发 day day day 的这个音呢， AA 简直是不动下颚的，你的牙齿之间的这个缝是没有多少变化的，它还挺一致的，而英文的这个呢是动作比较夸张，会爆开再咬下去， day, 所以你看这里 day 就是这个动作一定要有， OK, 那整个句子就是I couldn't get rid of you for 3 days. Oh, get rid of you. Get rid of you. Get rid of you. Get rid of you. 就不用再读出来了啊。 嗯哼。 好，哎，这句话里面没有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知识点啊。 Nope. 主要是学习这个 get rid of you. Yeah, get rid of you. Get rid of them. 摆脱你们。 Get rid of it. 啊。 嗯。 他非常自信地说，我根本我三天我都摆脱不了你们。 Yeah. 对。 是吧？ 就一个小甜点你们就离不开我，我一旦有钱你们就更离不开我了、嗯、别想了。 翻译这里翻译的是你们黏了我三天，我觉得也翻译得很好， 也挺好的， 就黏在我身上一样哈，就感觉跟个乞丐似的，哦，今天分我一个麻辣粉吧、嗯、明天分我一个吧，给我吃一个吧。 对啊， 就生动形象地描绘出了这帮朋友们蹭吃蹭喝的这个嘴脸啊。 好几年了，九年了都。 真是的。然后 Rachel 就说，他说看 Ray, 他觉得跟这个 Monica 讲不清楚道理哈、啊，他就跟 Chandler 他觉得这方面说不下去了， Monica 说的对，他就看着 Chandler 就说 Chandler, would you just tell her what she did was wrong? 哎，找他老公评评理啊，找他老公说 Chandler, 你能不能够拜托你告诉他这么做是错的。哎，英文中啊，我们如果用了 wrong 这个单词，就说明这事儿它有一些原则上的错误。 对，如果你直接说 what you did was wrong, 这样还是挺 you know 挺直接的一个批评。我们很少会这样说，这是一个原则上的问题。哎呀，所以就直接在攻击人家的人品了。Right? 对，这是一个原则上的问题。你能不能告诉他、 yeah. 这事儿真的是做错了 ？Yes. 哎， 那 Chandler 呢 ？Chandler 呢，就终于好像就是。有点勇气了 you know, 就平时都挺怕老婆了、嗯、对，那这次呢他就转头看着 Monica 就说 She's right, okay, 人家 Rachel 说的对， You shouldn't have bought tickets just for us、 哦、还卖了一个关子啊，一开始他就说他就看着 Monica 说，他说的是对的，他说对， 对， 你确实不应该只给我俩买彩票， 这样是不对的。然后 Monica 呢就有一点啊，大家都一起攻击我， you know, I feel bad, 这样没有面子， 对，连我老公都背叛我， 自己人都这样说， 而我这样是为了他，为了我们，然后你怎么可以这样呢？那就特别伤心的一个声音出现了。那 Chandler 呢就说 Let me finish, 让 我说完， 把话说完呢， 他就站起来呢，然后本来是大家都对着 Monica, 突然间呢就变成他就转身了，是他跟 Monica 对着大家，然后他就说 However, it doesn't look like I'm gonna get this job,、 嗯、 So I can't afford to have principal, so screw you, the tickets are ours. 这三句话是无缝衔接，非常的流畅。首先他的逻辑是这样的， 但是呢，这世上啊，哈，事情呢，看上去啊，我可能得不到这份工作了。就是我们之前所说的，他的竞争对手是谁？ 老板的儿子。 对，所以看上去呢，这个叫 doesn't look like 怎么怎么样。I'm gonna get this job。我可能拿不下这份工作了，所以我也不能。好，他用了一个 cannot afford to do something。 对 ，I can't afford to do something。这个 afford 呢是付得起、 承担得起、负担得起。 对，对，一般是针对钱，或者时间。不过现在就是也更广了，那这里也就直接翻译成承担，我觉得挺好的。我承担不起， 承担不起，或者是我担当不起什么了，担当不起有原则了。哎，这句话我觉得同学们，这就是一个人在失去底线前的那种心态了哟。 我已经没有底线了。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我承担不起原则，意思就是说我现在即将失去我的底线。 没错，对， 我才不管什么底不底线的了呢。 对，要面子啊，原则啊，什么这些我都不要了。OK， 我就是我只要能吃饭。 对，我可现在承担不起这些啥原不原则、道不道德的事儿了哈。 对， 所以他还说了一个这个词儿叫 "screw you"。 Screw you， OK， the tickets are ours。 哎，这个 "screw you" 还比较挺不客气的。 不客气的，可是就是也还行啊、就看你 是 朋友之间， 也不算是脏话， 对，跟朋友之间还行吧，还行。 意思就是说什么呢？就是去你们的啊！ 对对对，那你不喜欢拉倒 啊？对，不喜欢拉倒， 对， 不做朋友拉倒，去你们的 拉倒 啊！ 对对， 反正啊，这票 是我 们的， 嗯。 哎呀，特别有意思，一共呢就是一个六个人的小组织，这下呢俩人的小组织要跟大家伙翻脸了。 对， 这次就是翻脸就翻脸，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翻脸就翻脸啊， 嗯， 不要拉倒，不做朋友拉倒，去你们的啊，这个意思。这是第二句连读。 那这里呢，我们的这个 I can't afford to have principles， 我们开头有一个 I，注意双元音，注意嘴巴的动作，注意下颚滑动 ，I， 别 I。后面呢，我们就是今天的发音重点了。我们有 can't 这个词，后面再带一个元音开头的字。那正常的情况下呢，我们有学过 can't， 如果后面带一个辅音，开头的字，那这里 can't 结尾的 t 呢会省略，我们会尽量导致一个干脆停顿。OK， 比如我说 You can't do that， 你不能这么做，对吧？那现在呢，我们有一个元音开头的字怎么办呢？我们老早之前也聊过了另一个发音规律，就是美式发音中，如果你有一个 N 的音连到一个 T 的音，后面再带一个元音呢，这个 T 的音会彻底消失，连一个干脆停顿都不需要。所以比如 Internet， 这个 Inter 我们就会发 Inner， 对不对？ T 的音完全没有。这里也是一样，这里呢 Can't afford， 我们有一个 NT然后原因，那就发 canna， OK， 那这样就更惨了。之前学生就说 can't 的特音省略，导致干脆停顿不清楚啊，还会觉得像 can 啊、现在更像 can 了，现在更像了。他的发音是一模一样，正好也牵扯到今天我们 Annie 同学提问的时候问的一个问题，就是那这两个音不就一模一样了吗？然后我说经常会见到，这里就见到了。我们如果想要说 can afford， can afford， 他也会这么发呀。Can afford， 那这里区别是什么呢？首先，第一呢，我们会有一个降调，这个 can't 否认的英文呢，一般就是一个降调的感觉，所以有一个 can't，canna，canna，I can't afford，OK，、okay? 所以这是第一个点。第二呢，如果你想说我能付得起，或者就带得起这个什么怎么说来着 ？afford 承担得起， 承担得起，对，我们会弱读 can， 就发 can。I can afford， 所以这就是 can afford， 然后它是特的音彻底的省略，它连一个干脆的停顿都不需要，然后我们就直接连读过去 ，canna，canna，OK，、okay? 所以这开头 I can afford 结尾的的我们就省略，导致一个干脆停顿 ，for ta to 弱读成 ta，I can afford to have principles。那这个 pren n 的音舌尖顶上颚 n 连发到 s 会导致一个 t 的音，principle pause， 然后注意 pull， 不要有任何撅嘴的动作，它不是 pull， oh 都不对， pa o 直接靠舌尖 pull principles， 那整个句子就是 I can't afford to have principles。 嗯，哎，这里的重点呢就是这个 can afford这个地方啊，连一个干脆的停顿都没有，特直接就没有了。 嗯， 所以其实也替大家省事儿了，不用再顶着什么上颚再发 I can't， 就不用这些了哈。 Yeah， 就是 can afford 就行了，特好。就是讲的 can 加上元音的读法，特就不存在了，原地消失了。在这种情况下，您觉得这个句子同学们下周在交作业的时候会出现什么样的错误呢？ 这个 and can 这个梅花音，我估计会有一半的学生没有发出来，会发开或者发 k 啊， 就是不够，嘴巴没张开， 没咧的这么大， 然后舌根不够高 啊，梅花音 很难发， 大家要注意一下了。这次争取发好，别让老师下次揪个现行了啊。 Yeah， 还有可能这个原则这个单词，同学们是不是可能也会有点问题啊？ 对 ，principles 结尾的音节 pull 其实是非常放松的音，它音后呢直接顶舌尖 pull。可是很多的学生会使上嘴唇的劲儿发 pull， 对 ，o 的音。 看一下我们的预计准不准哈，下周再来看啊。 好， 第二句连读我们也学完了啊，新老同学呢都可以练起来。接下来他说了这句话以后呢，显得特别的男子汉哈，特别 man 啊，特别维护自己家人的利益那种。所以莫妮卡跟他兴奋的在空中击了一个掌。 他就说 ：“There's the man I married。” 这什么？这才是我嫁的人，对不对？ 对， 就感觉自己特自豪那种，看没眼瞎哈、 嗯，选对了， 对啊，没眼瞎，在关键时候还是能站出来维护自个儿的利益的，起码能保护小家庭的利益嘛，是不是？好，这个时候 Rachel 说话了、 ，Rachel 就说 ：“All right, believe me, if you win the lottery, it's the last you're going to hear from us。” 他挺生气的。他挺生气的，他说行了吧行了吧啊，你相信我，如果你这次赢了彩票的话，好家伙 it's the last 是吧，这是最后的是吗？ 对， hear from us， hear from you're gonna 是什么意思？ 那就是听到我们的消息，也就是说你们再也不会见到我们， 从此以后就不要再想有我们的任何消息了， 对，我们就断绝关系了。 哎，就这个意思，断交。 对，断交。 不再是朋友了，地心半点的消息都不可能有了。 对， 断交。 然后这是一个很常见的一个说法，开头的这个 "It's the last"， 然后再来一个 "You are" 或者谁谁 ，or "It's gonna"， 就是会来一个正常的句子。那这个 "last" 呢，可以代表 "last" 的任何东西，我们也可以说 "last time"， 对 ，"It's the last time"。那这里呢？也说不出 last time， 反正就是要是发生呢，那就是再也没有怎么样。中文的表达方式是从另一面表达了，我们会说比如就是以后再也没有，对吧？这可能是最靠近的。那这个英文的这个 it's the last， 那是最后一次会见到我们，而不是以后不会有了，而就是那一次是最后，所以我们就是 最后一次了。 对，就是我们看的那个时间点是不一样的，我们在描述的时间点是不一样，可是意思是一样的，所以这个就值得我们多练习。OK， 好，那这个开头有一个 it's the， 注意我们的 t 的音跟 the 最好是连着发 ，it's the， 不要停顿 ，OK， 一口气连发 ，it's the last 特音跟 you are。我们连读用一个变音技巧，就发 last jer， 就变成一个 jer 的音了。因为 t 连到 y， 经常就会变成一个 ch 的音或者一个 g 的音。那因为有一个 s 的音先，我们就会浊化，就变成 g 了。last jer， you are 的这个 your 就直接弱读成二。last jer， going to 发 gonna， here 没有变化，然后 from 跟 us。要连读 from us， 那整个句子就是 It's the last you're gonna hear from us. 哦，这里变成了 you're， 这里哈，同学们变成了 you're， 这个 yeah， last year， you're， last year， last year， you're。 有的学生可能会觉得，那这个不就是很像 last year 吗？ Last year 怎么能分清呢？要看整体的句子，要听整个句子。 又出现了类似有些雷同的发音的情况。 对，类似相似的那种音。 嗯，好啊，咱们说以后永远不再怎么怎么样的时候，他们的表达方式是这样的，说那就将是最后一次了。 Yeah， 咱们再联系了。 Exactly. 最后一次咱再联系了。 嗯 啊 ，Rachel 就说的就特别特别的严重。 对， 没想到 Monica 还跟他吵了起来，还 Monica 理直气壮的跟他吵了起来。 对 ，Monica 已经想得很清楚了 ，Monica 可能早就想要换一波朋友了。他就说， 我觉得他这段表白吧，特别现实，你觉得吗？ 对，他就说 ，Fine， don't be my friends， I'll buy new friends。 行啊，没问题啊。你别当我朋友了，你们别当我朋友了，我现在就去买新朋友。 对， 俺有钱，俺能买到朋友。 有钱不缺朋友了，然后他就是，然后就是再，因为我们叫 twist the knife， 就是再转一下这把刀。对，就说 yeah， and then I'll pay for their plastic surgery so they'll look just like you。 特别有趣，这句话他都说。然后呢，我来付钱，让他们全部做整容手术 ，plastic surgery。 嗯， 让他们全部整容，整就整成跟你们一模一样。 我当时我还以为他要说的是整得比你们更好看。 对。 然后结果变成整得跟你们一模 一样。这种，他其实也有一些儿童思维，你觉得吗？ 还挺可爱的 ，I like it。 嗯，给整的跟你们一模一样，跟那个过家家似的，再买一套跟你们一模一样的玩具， 对， 买一套人设，我再买朋友不得了吗？有的是钱啊，不差钱儿。 然后，那这个时候 Rachel 就更说不下去了，然后他就更像小孩了，他就说 ，Oh， all right， 就说 ，You know what？ That's it。I want my share of the tickets。 好，这个时候呢，想这事儿要是进行不下去了，莫妮卡也不认错，那怎么办呢？那咱就散伙呗，对不 对？还有什么可说的呀？行 ，That's it， That's it， 意思就是说，那这事儿就这么着吧。 嗯， 啊， 够了， 这事儿哎， 不谈，不跟你聊了， 对， 没得聊， 对，就够了，够了，就这么着吧，就这么地吧。那这样 ，I want my share of the tickets。我 share 是什么？我那一部分。 我那一部分，对， 我自个儿花钱凑钱买的那部分票， 是的，是的。 哎，现在我要把它拿回来，不再跟你合伙买了。 对 ，exactly。然后那个他这么一说呢 ，Joey 就说 ，Yeah， I want my tickets too。 对了，伙伴们也按捺不住了啊 ，Joey 就说，对我也要我那份，我拿走我的。 然后就开始说他想买的东西，他就说 ，And I'm buying the Knicks and Steffi Graf。 他要买什么？他梦中的梦想是要买一下尼克斯队。 Uh-huh， 对，还有一个 Steffi Graf， 还买一份那，这个是谁？格拉夫。 这 Steffi Graf 是一个，好像是那个打网球的 网球运动员。 那你可以买一个篮球队，这是可以买的。可是一个网球的运动员，你是不能买的。 对， 所以就会有一点分不清，就是你可以买，然后不能买的东西。 对，反正呢，只要自己喜欢的，我就得买。 对，反正喜欢。 对，常识不行啊，这个啊，常识不行啊。好 ，Ross 这个时候也不干了。我们也记得 Ross 当初可真是不屑买彩票的啊。 嗯，对。然后后来他也加入了，而且就也很激烈。他就说 ，Then I want mine too。 就是，那我也要回我的。虽然他也就是几分钟之前才加入的。 对，然后就说 ，And if I win, I'm gonna put it all into a very low yield bond。 他说，如果我赢了的话，我要把所有的钱全部投入到一种，这叫什么？非常非常什么？ 低利润的、 低产出的、低利润的一种 bond。 bond 是。 bond 一般是 债券， 我不知道中文叫什么，反正它不是股票，它是另一个，一般是政府发的， 嗯 ，yeah， 债券 ，OK， and low yield 呢，就是它钱不多，能跟得上膨胀就 it's pretty good， 通货膨胀的那种， 啊哈 ，yeah， 能过一点就已经算好了。 哎，我特别好奇，你自己平时会买这些基金啊、理财什么的吗？ 啊， 啊，这些我们不太适合在我们的这个全国的这个 哦， 因为没有买过。 我在想，这个一个学金融的朋友，我想一个学金融的朋友 ，I don't have any money。 这大家都知道，老师是个很好的英语老师，可是大家不知道他是学金融的。 我素质不好。 哦，行，反正啊，我就这样，我们就谨防着你中大奖吧。万一中大奖，你就消失了。这倒是啊。 I'm gonna buy so many corgis, like 50. 本来我是想问问你，要是懂的话，我就找你，对吧？咨询咨询。 You'll never see me again. 看一谈钱吧，他就不见了啊。谈别说钱的影子都没见到，光谈上钱他就不见了。啊，低收益债券啊，就叫 low yield bond。 low yield， 对。 他买这个就说还算可以是吧？ 因为他是一个非常避免风险的一个人，然后那个人家可能会拿钱出去大花，可是他比较现实，他就放进去。首先呢，我们要放在一个安全的地方，不要让它的价值一直衰减。 对， 每一年就个10%多。然后呢，我们就先保护他。好，下一步呢，就是要开始投这个，他就非常的我们叫 financially responsible。其实这就是金融responsible 怎么说？负责 是， 财产负责。有一个说这是说法吗？ 嗯， 反正这么多钱给 Joey 呢，一年后破产肯定的。然后这么多钱给 Ross。给 Ross 呢，一年后呢，一模一样的钱，没有多，没有少，是一个这样的区别。 明白，他肯定要存起来，然后呢，寻求一些投资的机会，哪怕只是一些低收益的，起码也保本儿啊，起码有个保本儿，是这样子的。 对，保本 儿。哎，就是他们自己各种各样的这种，不同的投资方式。哎呀，大家都做上梦了哈，都觉得自己好像买了彩票就等于中了彩票一样啊。 Yeah. 甚至还因此而大吵了一架，是吧？ Yep. 大家都觉得自己特别能中奖似的哈。啊，所以说这就是这个戏好玩的地方所在嘛，都在想象中完成了中大奖。你看，好，在想象中完成了朋友的背叛啊。好，这就是我们今天带来的情景讲解。好，请老师来读一下今天的三个例句，我们听一遍情景回来纠音。 OK， 我们的第一个是 I couldn't get rid of you for 3 days. I couldn't get rid of you for 3 days. 第二句是I can't afford to have principles. I can't afford to have principles. 第三句是 It's the last you're gonna hear from us. It's the last you're gonna hear from us. 好，谢谢老师，我们来听一遍情景。 Okay, well, Monica, suppose one of your special tickets wins. How are you gonna feel when you win the lottery and you lose all your friends? If I win the lottery, you guys are not gonna leave me.Someone gave me a basket of mini muffins last week and I couldn't get rid of you for 3 days. Chandler, would you just tell her what she did was wrong? She's right. You shouldn't have bought tickets just for us. Let me finish. However, it doesn't look like I'm going to get this job, so I can't afford to have principles. So screw you. The tickets are ours. There's the man I married. All right. Believe me, if you win the lottery, it's the last you're going to hear from us. Yeah. Fine.Don't be my friends. I'll buy new friends. Yeah, and then I'll pay for their plastic surgery so they look just like you. All right, you know what? That's it. I want my share of the tickets. Yeah, I want my tickets too. And I'm buying the Knicks. And Steffi Graf. But I want mine too. And if I win, I'm going to put it all into a very low yield bond. 金钱面前没有真朋友。那这个情景也充分地说明了这句话。 yeah, yeah. 金钱能够检验你的友谊。好，我们来看啊，几天以前我们的上次的作业。 OK， 上周我们有三句话。第一句是 You got just as good a chance as anybody else. 第二句 What about the ones you have on the nightstand? 第三句 You must be mistaken. 第一位同学段丽。 You got just as good a chance as anybody else. 挺好的，你这个就是需要再连贯一点，你现在有一点 chance 在，这样就是比较钝，我们要连贯的 连串起来， just as good a chances， 要继续练习， 加强流畅性。穆林森， You got just as good a chance as anybody else. Okay, just as 要放松，要张嘴，要降舌，不是 just did 是咬着牙齿发的音。 嗯，静待花开。 You got just as good a chance as anybody else. You， 你发的有点像 you 这个嘴唇的动作不够紧。You。 Very cute. You got just as good a chance as anybody else. As anybody else， 要注意你的重音。Anybody else， 不是 anybody， 哒哒哒哒，这个就语调就不太对了。 嗯 ，OK， 有他自创的语调在里边了啊。 嗯，对。 圆圆 ，You got just as good a chance as anybody else of getting that job。 OK， 这个 chance 嘴巴要再大一点，现在发的是 chen， 你看你没张嘴 ，chance。 开心果 You got just as good a chance as anybody else of getting that job. Anybody else， 这里 a 是一个元音，你是一个元音，八是第三个元音，你把这三个都发的有点差不多了。Anybody， 所以就是要 any 把这个嘴巴张开，发 a，张开发 a。OK。 双木林 You got just as good a chance as anybody else. Anybody else? The else 这里要连读 the else， 不要停顿。 ID。 What about the ones you have in the nightstand？ 再能再听一次吗？有点不清楚。 啊？稍等一下啊，这是刚才那位同学。 嗯。 双木林。 You got just as good a chance as anybody else。 不是。 嗯。 下一个。 再来。 男的。 啊、下一个。 What about the ones you have in the nightstand？ Okay， 这个 one， 这个 a 的音，你的嘴巴要再张开大一点。a 的音呢，舌根要往下往后推。One， 不要发 when。Okay。 Lisa Chen， You must be mistaken。 Ken 不是 king， 音的音不对，是 Ken， 结尾舌尖顶上颚。 Why？ You got just as good chances anybody else。 Just as 是一个 as， 不是 der， OK， 它不是一个 的音，所以不要不知不觉就导致儿化音，然后 z 的音也不能丢。 Sorry， 嗯 ，u 的音也不能丢啊。 Yeah， 好，丽丽。 What about the ones you have on the nightstand？ That's perfect， very good。 田园。 You got just as good a chance as anybody else。 Just as 的这个 as 的音完全丢了，你好像发成 just as， 这个应该是 as， OK。 I Chloe， You got just as good a chance as anybody else。 Good 啊，直接连发过去，要连贯一点 ，good 的 good 的，这样就比较顿了，不要这个感觉，连读。 Maggie Yang， You got just as good a chance as anybody else。 Got， you got。是一个干脆停顿，你发成 you got 的，没有的的音。 嗯，齐。 You got just as good a chance as anybody else。 可以，这个as that 这个 that 不要有滑动 ，as that 你现在有点 that 的这个滑动，不用，我们就直接 a 就可以了。 好，干净一点啊 ，Monica。 You must be mistaken。 Mistaken 不是 me。E-A 是两个不同的原因。 一片云。 You got just as good a chance as anybody else. Okay, perfect. 真好。 Very good. 睡莲。 You got just as good a chance as anybody else of getting that job. Chance, 不是 chance. Okay, 要张嘴。 Magni. I got just as good a chance as anybody else. 开头的 you 说成了 I， 是不是？ 听一下。 I got just as good chance. OK， 那可能他故意想要改吧。那这个 got 的 t 也要省略。So yeah。 Barbecue 已经说过了。Warmer。 You got just as good a chance as anybody else. Perfect. Jasmine。 You must be mistaken. Pretty good, very good. Chen Chen, you got just as good a chance as anybody else.